啊，你们好 啊，你好， 我是6号楼405的住户。我想请问啊，你们那个居委会是不是什么事都管？ OK， 哎，只要居民有困难 啊， 我们都会尽力帮助解决。 哎，再说有困难、啊、找民警。 对，嗯，我可找到你们了。 怎么了？ 我跟你们说，我这个事情要不解决，我就没有法子活下去。 哎呦，怎么了？ 快进来， 请进。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们一定能解决。 能。 我们一定能解决。你说吧。 哦，肯定能解决。 哎，这人怎么那么磨叨啊？我们肯定能解决。说。 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 啊？他是替你着急，说吧。 就是 啊，这是这么回事啊。我们家这个楼上啊，有一个邻居， 哦， 他是一个体育爱好者，明白吗？ 啊，明白。 那明白我还说什么？ 哎，不，到底怎么回事？你说吧。 啊，他是个体育爱好者呀，他每天都要那个锻炼。 哎呦，锻炼是好事儿啊， 还好事 啊，就是啊，生命在于运动啊。 你看主任每天还打猴拳呢。 啊，对，我 可是我们那个邻居他不打猴拳。 那打什么拳呢？ 他每天早上就在我那个头顶啊，就蹦， 哦， 2000次。 哎呦 喂，是吗？ 啊，举着杠铃呀逛呀逛500下呀。 哎呦喂， 晚上打那个沙子沙袋打，又不知道多少下了。 我减肥，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说楼上的人折腾的太厉害了，影响了您的休息，对吧？ 嗨， 哎呀，还是侯同志啊，一听就明白了。 我不姓侯。 哎呀，我还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就这么点小事儿啊，好办。 哎，你说怎么办？ 我告诉您，您就这么跟他说呀。 嗯、 哎呦，我说大哥呀，您就别再蹦的了。您瞅啊，您要是从楼上蹦下来砸着谁都不合适啊。再者说了，咱们也得讲点社会功德呀，是不是就结了吗？ 我不就这么说啊？ 那可不啊， 就是嘛， 就是、 啊、你们不知道啊，我们楼上那个邻居那个块头啊，那个块头那么老高， 哦， 啊，那个胳膊那么老粗， 是吗？ 那个拳头，比那个猴的脑袋还要大呢。 都让您那猴全闹的。 那倒没什么，不过我觉得我是刚来居委会啊，还没有经验。 哎呀，没有经验不行啊！ 啊， 你这个主任是我们选上的 啊，是 要负责任的。 对。不过我觉着 啊， 这点事情不至于那么紧张。 就是 怎么这么说， 你可以很坦然地处理这个问题的。 怎么处理？ 你来啊！ 哦， 你就理直气壮地往他们家门前一站。 对。 哎，理直气壮地。一敲门， 不好， 怎么了？ 人家是有门铃的 啊！对，哎，理直气壮的一按门铃， 叮咚，是这个声音。 嗯，好，然后你就理直气壮的对他说， 说什么？ 同志， 我请您吃顿饭好吗？ 哎，干杯。他我还请他吃饭，他骚扰了我，他应该请我吃饭是不是、啊？ 哎呦喂，范主任，您怎么出了这么一个馊主意？ 得。这事儿啊，我也听明白了，我去一趟，我找他谈一谈。 艾民行，哎，让艾民行。 不好，他要知道我要把警察都找来了，那不是蹦的问题了。 你我不提你。 哎，什么不提我？我在他楼下住着，有人告他，那不是我，谁啊？ 那要不然就这样，你在前面走，我后边跟着。 这叫什么话呀？那不成了狗仗人，那成什么事啊？ 你这样，你看你这人啊，你又想解决问题，又不想出面。你这样，我去一趟，穿便衣。 哎呀，这更不行了，这个便衣警察是更厉害的。 你让我说呀，行了，我也不说了，我。 不是啊， 不是，范主任，你瞧你，人家范主任刚来咱们居委会 啊。 哎呀，你这个人啊，来坐这儿，又想解决问题，又怕伤和气，你说怎么办？ 嗨，这么着吧， 啊， 我亲自走一趟，找505谈一谈。 哎呦，你不要说你是居委会的啊， 我就说我是你们家亲戚，行不 行？你是我们家什么亲戚？ 我说我是您爱人的妹妹。 哎呀，不可能，哎，我爱人看起来比你年轻多了。 你看你人怎么这么不会女同志说话呀、啊？跟女同志说话你得这么说，刘啊，你看上去比我爱人那老多了。 爱你 405， 您是 505，